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五篇，箱子，第七集。既受了五姑婆的夸奖，新慈觉得卧底这事儿他还可以再熬一熬。晚饭时他又经过那个帐篷，凑巧看到秋冻他们只顾自己吃而没给白水霄送饭，于是起了争执。 我还给他吃，这女人这么命硬，我不信一顿不吃就能饿死。 这一码归一码，那人家打仗的时候还不让虐待俘虏呢。 要送自己送，老子不伺候这种女人。 就这样，新慈端着餐盘进去了。进去了之后又挨一通冷嘲热讽，他要求给白水霄松开手上的捆绳，好让他拿筷子吃饭。对方则奚落他， 出事了你负责，要么你喂，要么向后转，门在那儿。 说到后来还推了他一下。新慈这小身板哪经得住推，踉跄着差点摔倒，气得一张脸通红。 做个戏何必这么认真。 不过这一幕白水霄看在眼里，着实让他有点感激。而且他没有生疑，他知道新慈不是山鬼的人，之前几次见面时也注意到了新慈看自己的眼神，那是男人倾慕女人的眼神，他知道自己有这个魅力。再者说这人懦弱死板，而且又较真，他不会也不敢放了自己，只会和那些凶巴巴的山鬼据理力争，为他争取点名曰人道主义的便利。他看着新慈气呼呼地放下托盘，忽然就有点同情他。 这儿的日子不太好过吧？ 啊？唉，人人有本难念的经，谁的日子又是好过的？ 新慈不知道，就在不久之前，为了配合自己的行动，帐篷里的三个人不避白水霄大肆挖苦耻笑了他一番，什么娘里娘气毫无胆色，什么细胳膊细腿婆娘心肠没事儿瞎慈悲，什么夹着尾巴做人明里暗里经常被人整，听得白水霄心生恻然，看新慈的目光都柔和了三分。他掰了嚼饼送到白水霄的嘴边，白水霄咬住慢慢嚼了。给白水霄开的是小灶，菜式样样都不错，这是新慈提议的，美食会让人心情放松，白水霄吃得舒服了，自然就肯多说些话了，而多说必然多漏。新慈觉得自己怪聪明的，想着千姿回来之后一定要好好邀个功。白水霄也是接连几天没吃过一顿正经的了，忽然间吃上这些油炸酥脆的，舒缓的味蕾松弛了紧绷的神经，整个人有些恍惚又有些惘然。新慈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说话，依旧是坚持立场又释放善意，絮絮叨叨兼窝窝囊囊。白水霄觉得他好笑，但这好笑里又带傻气，并不让人反感。过了一会儿，新慈迟疑地发问， 白小姐，我听说你是落花洞女，是嫁给洞神的？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，我见识少，这是不是你的一种臆想幻觉啊？你有没有去看医生啊？ 你放屁！ 新慈哆嗦了一下，攥紧手里的勺子，默默去搅碗里的米粥。 算了，跟这种外行没什么好计较的，你感觉不到看不到，不代表人家就不存在。 哦，那也就是说你能感觉到他？ 那当然。 那他长什么样啊？是不是高大威猛，充满男子气概，对你又温柔又体贴，家务活抢着干的那种，绝不让你受累？ 他知道自己问得蠢，连形体都没有，干个屁的家务。但没办法，蠢呆的烂好人，这是五姑婆给他定的卧底人设。白水霄的面色几经变换，时而迷茫，时而又幸福甜蜜。 像所有忍不住向外人炫耀伴侣的人一样，他终于开口。 他当然是好的，我跟他在一起，心里安稳得很。再痛苦再委屈，到了他身边，也就什么都忘了。 这不就是鸦片烟吗？你抽上两口，也会觉得安稳幸福，无忧无虑，烦恼全消啊。 长什么样子，我也不清楚。 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，这怎么能行呢？这男女在一起连长相都不知道。 白水霄鄙夷地看了他一眼，本不想理会新词的，但他那匪夷所思就跟天要塌下来一样的神色，又让白水霄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 你懂什么？你们这种俗人当然在乎皮相，女的要漂亮，男的要帅气，不止皮相，还要有钱，有房子，有地位，有学识。真不知道你们喜欢的是人，还是那一堆听着好听的花花架子。然后呢，等这个人失去了容貌，变穷，没地位，没学识的时候，你那喜欢也就淡了，是吧？ 心思没吭声，毕竟这世上男女情事大概率是如此。 但是真正最纯粹的感情，不应该是超脱这些的吗？不在乎你的皮相、贫富、地位高低，不在乎你是生是死，不在乎你是有肉身还是无形物质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在乎。那些人都不懂，只会嚼舌头说落花洞女士被夺走了魂，疯疯癫癫的，又说嫁给了洞神，毁了，毁了。他们懂个屁啊，只懂男人女人床上翻滚，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感情。可悲，活得这么可悲，还自以为正常，还在背后笑我。不过我无所谓，我可怜他们。他们一辈子都没有那个机会和运气遇到这种感情，我愿意为他死，为了保护他我什么都敢做，哪怕豁出这条命呢。我没做错，保护自己的爱人天经地义，我就是后悔。其实我有机会杀了孟千姿，我太贪了，我想要他长久听话，反被他逃了。是我错，我对不起你，现在搞成这样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对不起你。 说到后来，白水霄喉头哽住，泣不成声。心慈听得头皮发麻，目瞪口呆，但念及职责所在，要一字一句记下，好去转达给五姑婆，又只能默默听着。他觉得这番话偏激而又惊心，后背止不住阵阵发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白水霄的啜泣声突然停住了，停得非常突然，像是喉头被什么扼住了。一般情况下，那种拖着音的啜泣是不大可能停得这么干脆彻底的。心慈的心头掠过一阵掺带了不祥的异样，他抬头看着白水霄。白水霄像是不动了，嘴巴半张，喉头里发出极轻的呵呵声，面色迅速灰白下去，两个眼球也似乎极缓慢地往更深处凹陷。帐篷里安静极了，那几个看守为了给新慈创造更合适的聊天机会，都或侧或背了身去，凑在一处看着什么，谁也没注意到这一头的变化。新慈害怕起来，他舔了一下嘴唇，哆哆嗦嗦地问了一句： 白小姐，你怎么了？ 同一时间，孟千姿一行已经渐渐接近崖顶。 其实整治完白水霄之后，裘碧影就在着手放绳救援这事儿了。从外头掉进更多的绳，再拼接起来，其实都不是难事儿，难的是碧山兽。裘碧影身形较胖，并不适合下绳，又要以血输符，这一项项的难免耗费时间。孟千姿这头的推进也快不起来，下绳可以速降，上绳却不能急窜，只能实打实一步一步慢慢来。即便一切平顺，最后一程还有上头的人助拽，也花了足足有三个小时。最欢腾的莫过于那只小白猴了，全程跟随，忙着纵上蹿下，吱吱喳喳，就跟有他什么事儿似的。明明没人需要能量棒，还殷勤地从小挎包里抓取出来，送完孟千姿又送江恋，唯独不给神棍送，估计还记着仇呢。崖顶一干人望穿秋水，放绳之后不久，颠绳的人就察觉出了下头多了重量，而且绳身不是静止的，一直有节律的轻颤，显然是下头有人正在上攀。算算数量，恰好三个。这一好消息很快传开了，时间过得越久，聚拢来看的人就越多。 哎呀，不看不看，有什么好看，爬着爬着不就上来了吗？多个人看，小倩也不会爬得更快。 裘碧影先还装得漠不关心，不想表现得和那些珊瑚一样沉不住气，哪知到了末了，听到那头人声喧嚷，心里头痒得难受，也凑过来瞧。距离崖顶还有十多米时，上头的吵嚷声更加翻沸了。江恋拉了拉神棍，示意他慢点。珊瑚翘首以待的可不是他们，这种事儿还是分清主次为好。 好啊， 好， 好， 果然孟千姿第一个上了崖，上头的欢腾声刹那间连成一片。及至江恋和神棍相互扶持着上来时，曾经的一幕又重演了。没人理会他们，只谅他们在边上干站着。孟千姿是众星捧月，他们连星都不是，只是边边上相抵的云。好在神棍神经大条，魂无所谓，还点着脚尖看热闹。江恋也习惯了，毕竟是人家山鬼的主场。只是看被簇拥在中心的孟千姿时，觉得有些陌生。其实相处久了就会发现，他这人不难亲近。不过当孟千姿一旦回到山鬼的大群体中，彼此的距离感就会变得很强，明明抬眼即见，却觉得他很远。有个满脸带笑的中年女人正拉着孟千姿左看右看。 小倩儿，我怎么觉得你长高了？ 怎么可能，哪有这个年纪还长个的？ 你是不是黑了？ 哎呦，怎么可能，天黑给衬的。 这应该就是孟千姿口中的五妈了。江恋觉得这对答暖心又可爱，不觉微笑。让人毛骨悚然的骇叫声自轿偏的一隅传来，江恋放下嘴角往传出声音的方向看去，不只是他，搅嚷的人群也逐渐安静了。这声响起得太突然了，又或者是眼前的场面太过振奋，一时间来不及调整适应，崖上的珊瑚面面相觑，在那一刹那间都有些茫然。孟千姿第一个听出这声音，心头一颤，脱口喝了句：“ 怎么了？”“ 救命啊！来人了！快来人啊！” 心慈已经吓得魂魄都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。他问完那句话之后，白水霄自然没有回答他，但是他动了。事后想想，其实没动，可是白水霄的皮肤都在向内塌尾干缩。嘴巴内瘪，眼眶深陷，连眼球都像被什么往内吸去，所有变化都硬生生发生在眼前。心慈自然会觉得白水霄在动，浑身上下都在动。对心慈这胆子实在不该苛求太多，他脑子里一轰，瘫软在地，没命的大叫起来。帐篷里还有别人听见声响，怕不是以为心慈遭了攻击，赶紧冲了过来。 我操， 这种时候走为上策，最不济也要离白雪萧远远的。几个人拽手抱腿，倒拖着心慈往外去，哪知白雪萧突然弹跳起来，也不是弹跳，是体内抽搐的力道太强，使得他那被捆绳捆缚着的原本委顿在地上的身子，如同半瘪的气球充足了气般挺弹起来。与此同时，一张脸正转向这边，只剩下黑窟窿的两只眼直勾勾地盯着众人，那几乎是个皮包着骷髅的形状了。这一下不只是新慈，连那几个山户都吓得腿软，一屁股坐翻在地，嘶声嚎叫间手脚并用地往外蹭挪，还未及出门，又突觉强烈不适，像是听到了这世上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声音，神经不堪其扰，但身旁分明就没有任何声音响起。这时候崖上那一干人等都已经赶到了帐篷外，也都同时感觉到了颅脑内针尖般的隐痛和震荡，有几个耐受力弱点的没有支撑住，当场干呕起来。孟千姿忍着痛一把拽落门帘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不成人形的白水霄。他刚刚上崖，实在猜不透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只能从旁一把拽过孟金松来问， 怎么回事？他是怎么回事？ 孟金松压服着不适，长话短说， 我姑婆怀疑他吞了水晶，我们想催吐一直没成功。 水晶？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山胆治水晶。 孟千姿不及细想，飞快解下背包，迅速取出山胆，拽开包裹的绷布。但他捧着山胆在手，却不知道该怎么用，心头急急念叨着：“ 治啊，你倒是去治呀！” 山胆很快有了变化。原本它的周身像是拢了一层润泽的乳白光晕，但现在明显可以看出，那光晕像彗星的扫帚尾。如被风吹去，又似是被什么力道吸附，向着白水霄的方向略略偏移了过去。白水霄的抽搐突然停止了，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让人极度不适的感觉也消失了。四周慢慢安静下来，事情太过诡异，人人屏息，没发出半点声响。新慈坐在地上，也不知道抓的是谁的腿，大口喘息着，不敢往白水霄的方向看，但又没忍住，还是看了一眼。白水霄的喉部好像有什么虫子在蠕动。新慈咽了一口口水，以为是自己看错了，但很快事实证明这并非错觉，因为陆续有人叫出声来：“ 他脖子上有东西在动， 看看脖子上。”脖子上有东西在动， 有东西在动。 没错，这一次是真的有东西在动了，像吞下肚子里的东西又被硬挤出来，喉管处鼓起鸽子蛋大小的肿块，向着喉口处不断移动。白水霄空睁着眼，一张嘴越张越大，喉间溢出让人极其难受的碎音。有人实在受不了了，急步冲出帐篷，哇哇地吐出来。白水霄也吐了，最后那一下像是用尽浑身的力气吐出一口黑褐色半凝固的血，然后身子一歪，无声无息地栽倒在地。周围安静极了，空气近乎凝滞。良久，裘碧影才说了句：“ 我去看看他吐了什么。” 稀稀疏疏的声响过后，有个山户戴上口罩和手套，手里持一根树枝，小心翼翼地靠近那滩血，拿树枝挑了又挑，不是血，像黑褐色的烂絮，软塌松垂。 咦，不是说祖牌坚不可摧吗？ 众人都僵立着不动，看白水霄的尸体，又看他吐出来的秽物，收拾也不是，离开也不是。还是裘碧影发了话：“ 都站着干什么？该睡觉睡觉，该做事做事。 再大的戏，还没个散场的时候吗？小青，你跟我走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